像春风扑面而来，融化了我冰冻的心海。每看一眼我心潮澎湃，每想你一夜我寂寞难耐。听你的声音向天来，读你的感觉多愉快。我多想把你搂在我胸怀，海枯石烂永远不分开。心爱的人啊，我需要你的爱，火红的玫瑰早为你盛开，千年等一回，只等妹妹，只等妹妹把我爱。心爱的人啊，我需要你的爱，我爱你是我真心的表白，你要天上星，哥哥为你摘，哥哥愿意。